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和大家说说卖了多年的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的商户，近期纷纷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说自己的招牌侵权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在26号发声，称商标注册人无权收费，此前声称维权的协会要么被暂停整顿，要么公开道歉。那这个事件近几天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昨天的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天天谈当中也跟大家做过介绍。那么协会起诉商户到底是维权还是敛财呢？协会有没有权利加收加盟费呢？无论是潼关肉夹馍还是逍遥镇胡辣汤，到底是商标还是地理标志呢？这两个名字以后还能够随意使用吗？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学专家为大家来具体解读。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的事件哈。那么在昨天的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天天谈节目当中，以及昨天和前天连续两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啊，都将相关的问题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了简要的介绍哈。那早上喝一碗胡辣汤是独属于河南人的幸福哈。那胡辣汤呢，作为特色早餐，已经成为了河南的一大名片。那最出名的胡辣汤派系呢，要属逍遥镇和北五渡。那近日呢，却因为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对逍遥镇商标维权一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那据媒体报道，河南焦作不少经营了十几年用着逍遥镇胡辣汤招牌的商户，突然被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起诉商标侵权，要么支付3-5万的赔偿，要么就是每年缴纳1000块钱的会费加入逍遥镇协会，接受协会统一的管理，被质疑是敲竹杠，成名之后收割。在不久之前呢，这一网络热议事件呢，因为一纸通报而止沸。那西华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发布说明说呢，已经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暂停目前正在展开的工作。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陕西潼关县的潼关肉夹馍也陷入了商标纠纷的问题当中。据媒体报道，河南的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因为卖肉夹馍带潼关两个字，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万-5万不等。如果继续还要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需要缴纳99800块。那据报道显示，很多商户认为啊，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被告，很无辜，也不认同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起诉。那认为肉夹馍协会不是在维权，而是在敛财。那我们在近两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啊，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过报道。而在11月26号的凌晨呢，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指出呢，从法律上来说，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不能够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而潼关肉夹馍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也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以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个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那么这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就请到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法律系主任郑宁老师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郑老师您好。 您好，李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郑老师，您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已经指出啊，从法律上来说，逍遥镇作为一个普通的商标，注册人是不能够据此收取会费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法律依据在于哪里呢？ 好的，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啊，如果是普通商标的持有者的话呢，他只能够通过要么是转让他的商标，要么就是许可他人使用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费用，而不能够采用这个收取会费的方式。所以说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它作为普通商标的持有者， 向其他商户索要会费是不合法的。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哈，就是我们说即使是其他的这个商家是吧，都是个体工商户，他的门头呢标有逍遥镇的字样，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标识他的商品的配方来源地是逍遥镇，并不是说想要去攀附这个协会他的胡辣汤商品。据我所知，这个协会自己本身也没有胡辣汤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所以并不会导致说我一个个体经营户，我的这个胡辣汤逍遥镇胡辣汤产品会跟你协会的发生混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商户用逍遥镇的字样来标明胡辣汤的来源，其实是对这个地名的一个正当使用啊，不一定会构成商标的侵权。 嗯，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商户他其实标明他这个胡辣汤是逍遥镇的胡辣汤，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用了他的商标，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对、 哦、 因为他本身这个商标注册就比较的有意思，他是用一个地名是吧， 嗯 啊，用这个镇的地名来注册的，那不能说你注册之后你就想有一个垄断权，我们就都不能说自己是逍遥镇了，这个本身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哈。 嗯嗯，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事件的进展来看哈，那么这些商户想要继续使用逍遥镇这个商标可以吗？ 我认为如果是正当使用的话这是可以的，不需要经过授权。但是如果说哈，他用的就是这个逍遥镇一模一样的那个 logo， 因为人家是注册了对吧，或者是你跟他非常近似的、 嗯、 那个的话呢还是提前取得授权可能会更好一些。嗯，所以要看情况。 嗯，好的，这是有关逍遥镇胡辣汤的这个里面涉及的问题哈。我们再说一说潼关肉夹馍，因为呢它是一个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哈。那地理标志在商标法当中其实也是有规定哈。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这个普通的商标啊，如果更知名的话，比如说驰名商标，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的，地理标志呢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就是标示这个商品来源于某个地区。 嗯 啊，然后由于这个商品它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是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是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西湖龙井、波尔多的这个红葡萄酒、瑞士手表、安溪铁观音等等啊，那么就是属于地理标志，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原产地的一个证明，应该是这么个含义。那么地理标志根据我们国家的商标法呢，它既可以作为集体商标来注册，也或者也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来注册。那所谓集体商标呢，就是必须要由团体协会或者是一个组织的名义来注册，而不能个人来注册哈。然后这个目的就是供这个组织的成员呢使用，表明说你看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吧，我有用这个商标的资格，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哦，那么像这样的地理标志哈，如果说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都是在潼关县这样一个地区的经营肉夹馍的商户，那么他如果想要啊把自己的肉夹馍冠名为这个潼关肉夹馍的话，是不是只要这个潼关县以内的商户他就可以随便来用呢？ 如果说他的这个商户他确实就是在潼关是吧，或者说呢潼关肉夹馍他有他特定的工艺，那么我采取的是这样的一个工艺的话呢，这个里面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地理标志的正当使用啊。当然呢，这个组织他如果说想要加入这个潼关肉夹馍协会，享受协会会员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和福利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个协会应该按照它的章程把它接纳为会员，那么这样的话它来使用这个集体商标呢就更加的这个理所当然哈。 嗯， 但是即使没有加入协会的话，只要你能够证明说我这个商品确实我不是说跟潼关肉夹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对吧，我也可以证明说我是具有正当使用的目的的。 哦，您看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6号凌晨的这样一个声明当中，他说了，说这个潼关肉夹馍作为地理标志，注册人是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个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且收取加盟费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它？ 就是说你的话呢，如果想要使用，那么就是在潼关这个地域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个体户是吧，然后你同时又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么你来使用可以。那如果说这个组织规定我们每个加盟的都要交会费，我觉得这个是正当的， 对吧？ 哦， 那么你不是这个组织的人，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收会费呢？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潼关特定区域外的这个商户，其实他使用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是不是可以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就比如说我也生产肉夹馍，但我这个肉夹馍跟潼关一点关系没有，对吧？比如说我这个用的这个米呀、面呀、水呀，就是这些原材料也不是来自于潼关的，我的这个配方工艺也跟潼关肉夹馍毫不相关，那么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商标的侵权。但是如果说跟我刚才说的相反的情形，就有可能构成对这个地理标志的正当使用。 没错。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哈。其实大家呢最后啊也是在讨论什么呢？就是有关我们这种传统名小吃啊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带有自己地域特色、地方特色的一些这样的传统的一些商户啊，如何去健康发展的问题，品牌怎样能够做大做强的问题，都希望被广为人知。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应该如何去做，出路在于哪里，您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首先哈，我们肯定是鼓励大家要去积累自己的商誉，做大品牌。那么你比如说像福建的沙县小吃是吧，他每年都举办那个沙县小吃节然后的话呢，他会给这些商户很多的扶持的政策，并且统一他产品的标准。我觉得像这种行为都是应该鼓励的啊，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缺少一些知名的品牌，而有一些中小经营者他自己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去做，是吧？那么大家联合起来抱团取暖，一起去壮大我们的品牌，这个应该是要得到提倡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两个案子其实暴露出来了，就是一些地方的行业协会他滥用了商标专用权，用于敛财等不正当目的，就是他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说我怎么样去给会员服好务，是吧？我去把我这个品牌发扬光大，而是成天想着靠这个维权来敛财，而且你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了，是吧？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问题，尤其是像一些非会员的单位还去收取会费，那么这样的行为显然就是违法的。那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瑞士的钟表工业联合会，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买的那个瑞士手表，如果你要写上瑞士制造的话，那也是个地理标志，它是必须要符合相应的标准的。比如说你这个表的技术开发是在瑞士，或者你的机芯是在瑞士生产，或者在瑞士装配，或者是制造商在瑞士进行最终检疫或者是你60%的制造成本在瑞士产生，它是规定了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才可以标明自己是瑞士制造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加的规范化了。那我们也期待哈未来 好，那我们的电话呢可能信号有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就非常感谢郑宁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非常感谢郑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 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这里呢我们下面呢继续安排另外一个话题哈。那么这起案件是这样的，老人呢在楼道堆放捡拾来的杂物引发火灾，导致不满20岁的邻居啊被中毒烧伤了，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那日前呢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那三中院呢于近日啊终审判决杂物堆放人要赔偿受害人全部费用633万多元的70%，就是443万多元。那物业公司呢要对633万多元要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那么到底这个火灾是如何发生的，这位20岁的这个受害人他的烧伤程度到底是怎样的，那为什么这个杂物堆放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物业公司要承担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石玉石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石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嗯，石法官，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当时啊，这个火灾的情况是怎样的？怎么就发生这个火灾了？而这个楼道里面堆的很多杂物又是如何形成的？ 嗯，好的，这个案子是所涉的这个火灾是这样的。就是在2020年正月初三的晚上是10:20，咱们这个案子的，也就是一审的原告方，他是在睡，这个不到20岁的这个火灾事故的受害人，他在睡觉的过程中听见有人喊呼救， 嗯， 然后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呢，走到一楼的这个二楼的这个楼道口，因为这个杂物堆放人家门口堆的这个杂物燃烧产生的烟雾特别大，他就被熏得昏倒过去，然后醒来之后呢，就是发现全身多处烧伤， 嗯，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双手功能完全丧失。然后这个消防队经过事故认定呢，就是排除了这个用火不慎和电器故障引发火灾的因素，但是呢，未排除遗留火种引发火灾的因素。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火灾很可能就是遗留的火种没有彻底熄灭而引发的这么一个火灾，是吧？ 对对。 嗯，哎，那问题就是，这个楼道里面的杂物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就堆了那么多？ 嗯，是这样的，就是此前呢，这个杂物堆放人呢，这一家呢，就是一直是通过捡拾，废旧纸箱等物品呢，来贴补家用，所以呢，就是在每次捡拾来之后呢，就会暂时的在此进行堆放。 嗯， 但是呢，因为事发当时是过年的期间，这个买卖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可能就是不在京或者是放假了，所以这个杂物积攒的就比较多。 哦，嗯，然后就堆到楼道里面去了。 对对，堆到楼道里头。 哦，那这个事情后来火灾啊，火被熄灭了以后啊，这位20岁的这个年轻人哈，受伤受得这么严重，那这个纠纷后来又是怎样产生的？ 嗯，是各方呢，首先呢，就这个赔偿的问题呢，进行了多次协商，后来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受伤的年轻人呢，诉到法院，把物业公司和杂物堆放人都诉到法院，要求其就这个因为火灾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 嗯嗯，我看了一下哈，这位年轻人他的伤情的确比较严重。您刚才说了，他的双手功能完全丧失了，那其实他的双眼也被烧伤了，双耳也被烧伤了，而且还出现了这个左前臂旋转功能完全丧失，就是这个左前臂他不能转了，是吧？ 嗯嗯， 是吧？哎，那么这起案件当时啊，这个原告方啊，他一共向这个杂物的堆放人还有小区的物业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在一审的时候， 嗯，在一审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方是要求小区的这个物业和杂物堆放人赔偿医疗费，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还有假肢费用。就是残疾器具辅助费， 嗯， 还有护理费等，这个将近1000万元的损失。 哦，非常高额的赔偿哈。那 嗯， 被告方是什么意见呢？ 被告方呢，是首先这个杂物堆放人是认为呢，就是根据消防机构的认定，本案呢不排除遗留火种引发的火灾的因素，所以本案呢真正的侵权人他认为呢是遗留火种人，所以说呢他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 然后物业公司这边呢是认为此前呢对于堆放杂物的行为已经进行了多次提醒和告知， 嗯， 并且要求其清理，但是呢物业呢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如果物业强制把这些杂物清走可能会引发侵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物业认为自己也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原告方认为物业的问题在哪儿啊？ 嗯，原告方认为呢，首先这个物业的问题，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杂物的这个处理上， 嗯， 就是关于堆放杂物的这个行为未能够进行及时的清理， 嗯， 导致引发火灾燃烧的这个隐患。其次呢，认为物业在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的预防，以及这个火灾的处理、事故的处理方面，都存在这个没有尽职的过错。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一审是做出了怎样的一个判决？ 嗯，一审是判 物业公司和杂物堆放人对这个因为火灾受伤的年轻人因此次火灾引起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的连带赔偿责任。 那一审最后啊，一审的判决是判决这个两个被告一共要赔多少钱呢？ 一共是600多万。 嗯，那么谁不服提出了上诉，上诉到三中院的？ 是这个物业公司和杂物堆放人两方都不服一审判决，均提出上诉。 那么他们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物业公司和杂物堆放人相应的这个观点。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这个二审的当中哈，这个一审的原告啊，就是二审的被上诉人啊，这个不满20岁的这个年轻人哈，他对一审的判决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他这边是没有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二审的过程当中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 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物业公司和杂物堆放人是否应当对因为火灾产生损害的这个受损失的这个年轻人的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范围和形式。 好的，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二审经过合议庭经过审理呢，还是认为首先关于这个杂物堆放人这一方，就是杂物堆放人呢长期在楼道内堆放易燃物品，这个行为呢不仅是污染环境，而且是妨碍通行，更重要的是存在引发消防安全方面的隐患。那当时事发的时候呢正值春节，在此前呢物业已经经过相应的问题要求其清理的情况下呢是没有进行相应的清理，同时呢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除这个堆放杂物中间的消防隐患。所以在这种，但是呢由于本案呢根据消防机关的认定可能存在遗留火种人，所以本案的这个火灾的燃烧呢是遗留火种和堆放杂物间接结合的结果。综合考虑堆放杂物人在此次引发火灾中间的这个过错，由其来承担70%的赔偿责任。 那么这个是跟一审的结果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吗？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物业的责任承担。因为二审呢经过审理呢还是认定这个物业呢它不属于直接侵权人，他在这个案子中间呢是首先呢是没有尽到的是作为物业公司的一种安全保障的义务。因为根据这个物业公司自己制定的物业条例，他对于发现的这个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和火灾的隐患呢应当及时排除，如果排除有困难的应当上报消防公安部门等有权机关进行处理。那么在本案中呢根据这个物业公司目前的这个意见，他对于这个堆放杂物的行为呢只是进行了提醒。那他这种履行义务的程度仅仅是限于提醒的范围是不够的，所以对于这个发现消防安全隐患的这个行为呢要根据他的这个物业条例中的相应内容进行排除或者是上报相应的机关来进行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物业公司呢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能证明其履行了这个相应的义务，所以说在这个案子中认定物业公司承担的是全额100%的补充责任。 那么这个全额100%的补充责任和这种连带责任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它也是全额的100%的补充责任嘛。 这个就体现在它赔偿的这个范围上，赔偿就是说在对方赔偿不能的这个部分它进行补充，然后呢在赔偿完之后他们可以向物业公司可以向这个真正的侵权人进行追偿。 好，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涉及到这种消防安全的问题，而且呢也带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这样一位年轻人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结果就带来了这么严重的伤害哈，您觉得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还是要重视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带有这个消防安全危害消防安全隐患的这个行为，就是我们堆放杂物这个行为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相应的危害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具体到本案中呢，等于说这堆放杂物人和这个被烧伤的年轻人这两个家庭的生活都是因为这次事故给彻底的改变了。所以说呢，还是要重视重视消防安全，对于这些隐患行为我们要从源头上进行排除。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石玉法官，谢谢石法官。 谢谢主持人。 嗯，好，石法官，再会。 再会。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和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呢进行实时的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一人得病众人均摊，网络互助四保险非保险必须管起来。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将在明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便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